午两点整。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英宁今年二月底动用业务推广费送了近7000公斤蔬菜给家乡彰化县西周乡的团体，不仅外界质疑，也有民众向台北地检署告发，指控吴英宁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台北地检署已经分他自案调查。吴英宁刚刚说明，他用了19000元买下即将报废的蔬菜送给社福团体，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是一间官股成分没有过半的民间公司，它并不是公务机关。那总经理的业务推广费的运用，它就是符合公司的规范来使用。公司用我总经理的业务推广费19000块钱买下可能面临要被报废的蔬菜送给社福团体，这是不只是合情合理合法，而且在2月27号之后，公司也已经启动相关的研议程序，和社福团体保持联系。我们严领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件事情制度化，制度化之后呢，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制度化的处理，这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独后西周乡，吴英宁强调拍卖时间实在紧迫，他只能赶快联络熟悉的社福团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延长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关税豁免到6月1号。欧盟近日传出考虑向美国进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换取钢铝关税永久豁免。俄罗斯还有欧洲主要天然气的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指出，俄罗斯天然气价格比较便宜，近年来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持续增长，反观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从比利时进口，而且需要再经过气化的过程，价格昂贵。但是为了换取美国永久豁免钢铝关税，欧盟考虑向美国进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中国火锅巨擘海底捞国际控股公司正式向香港交易所申请挂牌上市，流传好几年的上市传言终于成真。根据海底捞招股说明书，2017年海底捞营收成长 36.2% 到了 106.37 亿人民币，获利 11.94 亿人民币，复合年成长率达到 70.5%。海底捞挂牌上市的传言可以追溯到2012年。路透社报道，海底捞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计划筹资6亿到7亿美金，市值可望达到358亿元人民币。目前海底捞共有320家分店，其中296家位于中国，其余的24家散布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日本和美国。海底捞今年除了继续开设分店，也将扩大投资智慧厨房、智慧库存管理以及等候区体验。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点，来到10830点，成交金额125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9点，2290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245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0点，316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6点，105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0点，31003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9点，3526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89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7分，成交金额3亿2400万美元。日元110.87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807美元。全台各地今天晴朗炎热，台北侧站中午12点31分出现了37.4度的高温，板桥侧站下午1点12分也有35.9度，双双刷新当地今年纪录。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局的历史资料，1991年5月，台北侧站曾经测得37.7度，今天的37.4度也是历史5月第二高温。

What do I do with all this love that's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for you? What do I do with all this? What do I do with all this love that's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for you? What do I do with all this? What do I do with all this? 2:10，欢迎来到今天 Friday 星期五，5月10号，哎，不是十号啊，今天5月几号？今天5月18号，天啊，啊，睡太少，眼睛都花掉了，把八看成十，好可怕哦！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你好吗？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星期五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回顾这个礼拜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发生什么大事的时候了。欢迎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欢迎你打开你的飞碟联播网的 APP， 打开我们官方专属的 APP， 在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周的一周大事吧。歌曲呢来自于 Hello Nicole， 这首歌叫做光晨。 Hello 你好吗？星期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这个午后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礼拜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我先 me first， 我的一周大事呢，就是这个礼拜就在今晚，明天后天，就是这个周末的三天，我会演出四场的我的人生首次的舞台剧初体验。所以呢，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就要马上赶往华山啦，就要去华山拱厅彩排啦，我的大屠宰者的电影梦，我的首部舞台剧这样子。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 ，Which 说定下了12月要去东京 Disney 的机票了，要带小孩去过周岁生日。哇！这是小朋友一岁，然后你要小朋友一岁，你要带一岁的小朋友去迪士尼吗？哇！ 纪念意义很大哎、欸。 我是否也累了？ 同样有人的一周大事呢，也是开心的，也跟日本有关系。他要去看安室奈美惠的演唱会。你竟然有抢到票！ 现在就让我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现在就让我走。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意义的这周忙死了，他一直在探索萨尔达的地图，就是 Switch 里面萨尔达传说。好的，这就是意义的一周大事，有点令人羡慕啊。月份的一周大事呢，我在一期直播间欧马克直播间里面看到了清平的一周大事是报完税了，哇，可喜可贺，可喜可贺。一周大事是一个小确幸哎，他。买了上次玛丽说的在便利商店有在卖的玉米冰，她觉得很好吃，可是一只要59块，蛮贵的。这就是你的一周大事哇！活得好平静无波哦，玉珍。再来呢，草灰搭，草灰搭的一周大事终于看了一集《玩家》。今天星期五，本周又有厉害的电影要上映了，很多人又是要排排站。要把厅全部都让给 Deadpool 死侍。 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幻世笑着闪烁，颠簸却如此忘我，缘分让我 是意外，是纯粹的相拥。我没想到为你我能疯狂到傻疯，还笑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我没想到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在星期五的下午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一周大事。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用你的手机或平板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专属 APP。 雅青这个一周大事是不开心的，他发现了大家的薪水都比我高，连年资比我低的都薪水都比我高，超不开心。薪水跟年资也不一定有正关系嘛，对不对？有些人就是负责的东西不一样，职位不一样，能力不一样，薪水可能当然就不一样。但是终归是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这边还要恭喜余文的一周大事是他的体脂肪降到 28.4， 加油加油哦。盛平的一周大事也是很可爱的一周大事，他在南亚夜市夹到了小丑女的公仔。维尼的一周大事，一早上班就爆胎，还要请机车店的求救，请老板来修车。 Web 的一周大事，周末台北微风运河三铁我拿到了分组第四名，2:26。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待着呢，进个进去 Fading in and out. No how to play it cool. Lose it, we'll guard, let it down. We don't have to think it through. 电光火石的瞬间，爱上詹姆斯贝。 I wanna get it wilder. Kinda now slows down. I wanna take you higher. Till our hearts be the only sound.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low and you're only mine. I wanna give you wild. Try to call. 葛莱美全英音乐奖肯定，暌违三年，吉他小清新詹姆斯贝终于推出全新创作大碟《电光火石》，有请艾黛儿、酷玩乐团、葛莱美奖制作人加持，请听环球。詹姆斯贝狂野的爱。 But I wanna give you wild love, but kinda now slows down. I wanna take you higher, your heart's been the only 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up, and you're only min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好，一起帮带金。 南方以南南回艺术计划，以艺术为支点，梳理南回地区太麻里、金峰、大武、达人四项历史文化与地景。5月26日至9月1日，有20位国内外艺术家，超过50场活动，邀请您与艺术创作者、在地居民合力接引，寻觅南回现实中所隐匿的宝藏。更多讯息，请上网搜寻“南方以南”。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吴声梅。 就爱电影 UFO， 对很多的音乐人来说，这周的大事是呢，公布了第29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就是你辛苦了这么久，你的音乐人生有没有办法有个奖项肯定你呢？虽然这是来自于外在的肯定，好，但是我们人生常常都在追逐一些外在的肯定。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位呢，就是丁世光，在这一届金曲奖获得肯定的丁世光。 一条无声的街，一家古老的店，一个空的房间和一个没熄灭的烟。一路留下谜语，然后再次逃脱，把未推算只剩不自然线索。不具名义的心 假的又错， 时间也找不出痕迹，完美到不合理，要怎么相信这生命运？也许再见不到你，没有办法停止寻找你，只凭着昨晚凌乱的回忆，墙上和你抱臂唯一的合影，自转相片的土地，我的美梦，我的爱情，我的不冷静。那间居酒屋印象中明明不在这儿，怎么就这样突然出现？ 着，看起来也是怪怪的。是否你半程可躲着我？不怪我的酒，我是神探。我的不冷静，种种一点太多，乱了我笔墨。越深就越觉得疑惑，也许不会有结果，却不能不假思索。我爱你爱到走火入魔，啊！ 歌曲就是来自于丁世光的《神探》。2:33，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飞碟联播网就爱电你 UFO。我是 DJ 欧马克。现在呢 ，right now， 再请你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到了 Friday， 到了星期五，是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来 recap 一下，要总合一下我们这一周发生了些什么好事、坏事呢？Sasa的好事啊，一周大事，他第一次跑完了10K 全程，恭喜恭喜！另外呢，另外有三则跟动物有关的一周大事。马克吐温说，一周大事是我发现了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而猫熊熊猫的尾巴是白色的。哇！阿伟呢？家里面好像出现了隐翅虫，好可怕哦！还好我的猫咪都没有把它吃下去。Jesse 的猫呢，则是它满一岁的这个可爱小猫，它终于弄破了纱窗，它终于跑出去阳台晒太阳跟看小鸟了。 正品的一周大事， BTS 防弹少年团要发行新专辑了，而且星期天会在 Billboard 表演，希望能够得奖。历程买了新车，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的油电车。欢迎你，欢迎你！现在就把你的一周大事留言到飞碟联播的 APP 上。Dola 的一周大事就是星期二首映的时候就看了 Deadpool， 就看了死侍二了。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也有出现在 Deadpool 里。我们的漫画家听众，如果你有在看 Line Tunes 的话，你知道微不幸剧场的话，我们的漫画家听众维腾的一周大事就是一觉醒来发现，我的微不幸剧场成了 YouTube 上面马克信箱的标题啊。的一天，一天大事哦。那其实也算他一周大事，因为他明天要生日了。姿颖 Happy Birthday！ 他要送自己去高空弹跳。哇 ！Greg 的一周大事是加入了健身房啊，一整周全身都在酸痛啊，让你的肌肉增长吧，让你的身体感受到这个爽快感吧。子云的一周大事，面试的新工作还在等通知，希望有好结果哟。摄影这一周有两个亲人跟我借钱，重点是我只是个小小助理，哪来的钱啊？ 有个黑影飘呀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 只有的一周大事写好了，月初去参加厨房家电体验会的体验文，很棒。玲玲的一周大事人可怜，他虽然大热天热天感冒，居然发烧到39.3度，我不舒服请假回家，结果还被主管骂了一顿，怎么这么衰啊。 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家的路上，我经过几条热闹的街，我感觉有点累。 维宁的一周大事很好笑，他这个礼拜他终于去妇科检查了，检查我的大肚子，肚子到底怎么了呢？检查结果不是怀孕，不是子宫肌瘤，是胖。 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像巴黎的草莓，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相同感觉？ 冠伦上周末人生第一次到了离岛，到了蓝屿，伴着海浪声看星空还有流星，真的是很难忘的体验呢。永富的一周大事是我家冰箱坏了，然后我明天要自己动手修，可是我根本就不会修冰箱啊。 Jacob 这个一生大事，大家仔细听好了，应该算是一生大事，因为我的上周房子终于交屋了，恭喜你 Jacob。 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也有和我一样相同感觉。巴黎的草莓期待你的再次出现，不愿意等待变成浪费了时间。巴黎的草莓也许我们会再见， Charlie 的一周大事，我第一次跟另外一半冷战超过两个礼拜，到现在我快受不了了。那赶快不要冷战啊，赶快跟他说啊，我们不要吵啦，对不起啊，和好啦，好不好啊？那个面子什么东西的丢到一旁吧，是不是？跟身边的人开开心心的度过才是正事啊。燕青的一周大事值得开心，他教了一个补习班的国一同学，教完他以后，他的段考进步了50分。哇！天哪，进步50分是个什么概念？太厉害了吧！时间来到2:4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劲歌金曲， 轻熟女的独立精神，诠释生活中每个角落的故事，什么曲风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够传达最真实的心情。 摔到分手，都是你在说。约会迟到半个钟头，有200个理由。为什么分手？ 2018最大胆的词曲全创作专辑，用女性的角度谱出对这个社会的想法，请听黄以真首播主打《帅到分手》。 玩什么把戏？难道我还不懂？总是花天酒地，当然安全感不够。没什么好怪他，你也拜托反省一下，在意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对未来没有计划，只是等你像个傻瓜，比起来他真的无价无价，我只是需要个避风港。 Oh no。分手都是自圆其说，买车薪水就够多，到餐厅钱就不够，为什么分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想白白浪费暑假，只想出去玩吗？而且又想一边旅行一边学习吗？没问题，旅读中国杂志通通帮你规划好，带你去浙江学木雕看建筑，到横店学拍电影，在北京学新创看文艺，来义乌学淘宝电商及批货，有趣又实用的暑期限量团只在旅读中国，让你大开眼界。现在就报名，快上网搜寻创意放暑假。 好久不见，我是陈晓东，向你们介绍我的2018最新单曲《女人都差不多》，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的心哈哈哈很痛很痛 Oh baby no no no， 请不要不要再让我难过。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94强，

Ever since hot stove, yo 耳から離れることで flow の中層よ銃弾と進むあらゆる空間あらゆる周波数 Invasion, step me up, yo, for the game そう旅放題欲張るよ Human ジェルの間空飛ぶ銃弾 M と V is a 集団 Keep it close, もうソシアルでアプロー Human, どかしてくぜ道封鎖するやつら蹴飛ばすこれ習慣 Ignite to win, 黙らすなく取り巻き食っちゃうフロートアクト 驾驶不是在马路，而是在赛道奔驰。德国 Nürburgring 纽柏林赛道，复杂多变的天气与地形，素有绿色地狱的传奇称号。 Room Day to Sun 通过绿色地狱1464小时的严苛测试，把安全从赛道带到街道，荣获传奇赛道认证。To Sun 赛道限量版，安全再升级，全新上市。 Hyundai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利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走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景悦生技今天下午宣布，旗下民国86年成立的白木屋蛋糕店停业停工。景悦在重大讯息说明中指出，白木屋营运持续亏损，未来发展可能无法转亏为盈，决议一个星期内办理白木屋食品停业。白木屋员工190人将依劳基法资遣，并且尽可能安排员工转业。白木屋去年营收1.72亿，占集团合并营收31%，今年营收0.36亿，占比27%。景悦分别于去年度以及今年第一季认列投资损失0.83亿、0.23亿。景悦以功能性益生菌原料产销为主，2014年斥资16.5亿元吃下白木屋100%股权，当时景悦资本额只有6.09亿，而且白木屋全台11家分店还是亏损状态，外界也搞不清楚景悦这项布局。收购白木屋之后，国内烘焙业微缩，更拖累景悦原有获利。2014年甚至提列一次性并购之后的商誉减损，当年 EPS 亏损高达5元。这几年烘焙业一样没有起色，尽管后续强打进入百货社柜吸引年轻族群，仍然无法减少亏损，今天宣布白木屋停业停工。白木屋目前全国共有25个据点，其中19家为直营门市，6家为百货社柜，另外在桃园市杨梅区设有品牌探索馆。退伍飞官曾建军4年前枪杀股市文人古董章炒作集团旗下炒手王宝红，随即由同伙叶秉如接应离开。最高法院4月19号依杀人罪判处曾建军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叶秉如帮助杀人，判刑10年6个月确定。至于本案担任中心人的退役军官冯刚伟，最高法院今天依教唆杀人罪判刑15年定验。曾建军2014年受冯刚伟委托，以10000美元代价杀害王宝红。冯刚伟到案之后，供出幕后主使者为张杰生，否认自己教唆杀人，只是转交张杰生交代的10000美元现金，没有提到钱的用途。而且转交曾建军时，对方也没有询问理由。但是原审合议庭仍然认定他教唆杀人，判刑15年。冯刚伟上诉高等法院，高院合议庭拒绝采信他的说辞，驳回上诉。最高法院今天同样驳回上诉，全案定验。冯刚伟和张杰生是朋友，张杰生自认王宝红积欠巨额债务，心生不满，辗转得知曾建军行事利落，所以由冯刚伟居中牵线，以10000美元代价找曾建军杀了王宝红。张杰生至今还没归案。 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91点，成为2293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成为246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36点，涨幅1.15%，来到31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2点，来到106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3点，成为3111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成为353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点，来到10830点，成交金额125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901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5分。日元以110.85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806美元。奥运跆拳道金牌女将陈诗欣在东华大学任教，疑似不当体罚违规收费。刚刚陈诗欣在脸书声明辞去东华大学执教工作。台北市政府今天宣布，市长柯文哲批准副秘书长李文英辞呈，副秘书长由财政局长陈志明兼任。美国职棒洛杉矶天使队今天主场与坦帕湾光芒队展开4连战第一场赛事，天使日籍球星大谷翔平9局下击出美职生涯第6支全垒打。大谷翔平今天担任先发指定打击第5棒，前3次上场缴了白卷，9局下4度登场，光芒救援投手普鲁特丢出91.2英里的速球，大谷挥出飞跃中外野的全垒打。中场光芒7-1获胜，取得4连赛第1胜，天使已经吞下3连败。各地今天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马祖容易受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东南南部地区可能吹起焚风。北部气温31到35度，中部31到33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哇，好多萤火虫哎！ 嗯，星星也很多 哦。爸爸，露营好好玩哦，我想再多露一天。 好，没问题。 现在买 Toyota 国产车，就送全套豪华露营组，想露营随时出发，还有5年14万公里延长保固。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南方以南，南回艺术计划，以艺术为支点，梳理南回地区太麻里、金峰、大武、达人四项历史文化与地景。5月26日至9月1日，有20位国内外艺术家，超过50场活动，邀请您与艺术创作者、在地居民合力接影，寻觅南回现实中所隐匿的宝藏。更多讯息请上网搜寻南方以南。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结果嘞，结果嘞，结果嘞，结果嘞，结果嘞，结果嘞， 再多也不嫌多。 结果嘞，结果嘞，结果嘞，结果嘞。 继续吗？ Mouse 大嘴巴首部曲 Remix， 时间来到了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上半场是哥哥，下半场是妹妹。 再见，多谢多谢。 你做什么态度？我觉得我收入，你犯什么耻辱？我要把你交出，你再给我凹凸，我就真的愤怒。你不给我在乎，我就让你崩溃。 羞羞脸，羞羞脸，妈妈说的都不学。羞羞脸，羞羞脸，老师教的都不会。阿嘞阿嘞阿嘞。 不晓得那个欧巴马克在上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有没有说了些什么话，因为我也没有听到。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想到我会坐在这边。就是非常幸运的可以早一点点回家，然后就一念之间我就想说，哎，好像 有点赶得上哦，不能完全的赶上，可是可以赶上一点点。我就想说，那我来看问一看欧巴马克要不要来陪他好了。没想到在电话另外一端的他竟然是焦头烂额，要准备彩排的状况。这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照理来说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因为周末要来了 Friday， 所以会来聊聊本周有什么新电影，或是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喜欢的，都欢迎你来推荐跟分享。非常棒的是呢，我们现在要送电影票咯。我们要请你去看的电影叫做波奇里生命之歌，就跟他的片名是一样的，他就是在描述波切利他成名之前的故事，而且是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跟你讲他的亲情故事，他的友情，他的爱情，他可能很落魄，然后后来可能崭露头角。哎，我话都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打电话了，就是一些生命中的起起伏伏就对了，应该是看完会蛮激励人心的。我觉得如果你想看这一部波切利生命之歌的话，然后你时间又可以的话，这场电影的特映时间是在下个星期二5月22号星期二晚上9:20，是晚上9:20哦，在诚品电影院。如果你可以去看，你想去看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老板扑克般的脸孔也躲在他们背后，我不管我再不管，要拿出最后的积蓄，找一找我七彩的泳衣，要搭上往南的地板飞机。藏又藏的沙滩上，幻想八六电影里的言语，将我圈在肚子上的肥肉努力往我丹田里吸。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起码英语我还会一点。So我不要沉重，我看见龙虾和鱼，他家三块牛排和猪排，大便的信用卡在对我微笑。 死在一个没人认得的岛屿，变成小螃蟹脚下的沙。我不管，我再不管，这里有我美丽的回忆，因为做了一个有颜色的梦，所以我从此变得这么疯狂。 天气很热，据说呢周末也很热哦。夏天要来了，来自陈升的 Summer。 感觉呢我们的电影票还持续在赠送当中，所以你是应该我想还是可以试试今天的手气的。有人说那个今天早下班难道是我有花钱吗？怎么可能。今天呢就是我们节目的三国志的节目特别来宾是昆达，那我们就复习一下 Energy 的歌曲好了。 This is the Rhythm Incorporated。 就会感到奥妙，总会对出窍，你怎会这么好心，这么关心我生活好不好， 就知道你想耍我，我有把握，其实你想打我，还是快点闪别让你踢一脚，还以为跑掉很多的地方我就逃得掉，怎么知道你的伙伴比我逃得快一秒，做人面前难跳，如果扮得尴尬，你这种阵法没人受得了。 不知道你 我生活好不好，就知道你想耍我，我有把握，其实你想打我，还是快点闪别让你踢一脚，还以为跑掉很多的地方我就逃得掉，怎么知道你的伙伴比我逃得快一秒，总能面前难跳，如果扮得尴尬，你这种阵法没人受得了。 不知道你 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呢，有人问我说那昆达是不是本人很帅。今天呢就是在就是坐车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昆达的侧面，就一直盯着他看，看一看之后就忍不住赞叹，就啊， 与其说天哪就长得很帅，我比较想说天哪昆达长得好美哦。说了放手，好，现在真的要放手了。我们的波切利生命之歌电影票已经送完了，希望有等到票的大家在下个星期二晚上你会有个美好时光。 劲歌金曲， 在爱情动物园中你是哪一种动物？这个春天我们告别单身动物园，迎接小球庄娟英。小球庄娟英最新单曲《单身动物园》。 大象的温柔，蕴藏的智慧，蝴蝶的纷飞，斑马一踏上蓝天，狮子爬着午睡窝，灰熊抱着熟食面，今夜人有月光照亮着这个单身动物园，告别单身动物园，妈妈用爱将我包围，要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能划清爱的范围，告别单身动物园，已经嗅出新人气味，原来我有了你就已经完美无缺。流过多少泪，绕多少峰回，才能换得与你拥有的美。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聪明如你，每个转弯都是契机；狂野如你，每次加速皆达巅峰。 Lexus IS 领航进化版，搭载 Garmin 四核心导航影音系统，任何方向都精彩，169万起，限量上市。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英国经典派对品牌奶油甜 Creamfields 升级双日强势回归，连续三届世界百大 DJ 冠军 Martin Garrix、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Cashmere、 WNW、 Timmy Trumpet 等超人气 DJ 9月15-16轰炸台北大家和平公园，拓元售票系统5月19日震撼开卖。 5月21日飞碟大首播将你送上萧敬腾， 看见你的期待，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 转身摔翻蹲下去。 Two more， 伸手上腿拉拉筋。 Three more， 抬脚昂首都是戏。 One more， 像海的粼粼 so sexy。 飞碟 that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UFO。 小伤痕，痛几天就愈合。Joe 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天空黑了，我还醒着。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最忠诚的不是爱，而是沉默的孤单。我们都在爱情里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伤了一刻，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深甜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谁晓得。小伤痕痛几天就愈合，依旧还能活着。小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天空黑了，我还醒着。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最忠诚的不是爱，而是沉默的孤单。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谁晓得。紧咬着忍着痛再往前走，是否只有我终究学不懂，爱情变陌生，错过再走，是否。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伤了一刻，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谁晓得。 西西孙胜熙的少一点天分，3:32，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这个小时呢要跟大家来聊聊电影，或是你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电影。刚刚在火车上面庆呛的时候，我就大概看了一下现在在上映的或本周要上映的，好像如果你要以大片来分的话，没什么大片，就只有上礼拜已经上了死侍二，蛮多我觉得都是轻松的小品系列。那还是大家你最近有看的电影你想推荐的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跟少伟哥聊起了电影，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一部他觉得哦很好看。他说那一部电影叫做不是新的电影了，它是旧的，叫做花样奶奶秀英文，我应该没有记错片名吧。然后就是就有个奶奶，她就突然就决定说她要开始学英文，就很认真很努力。可是她原本是一个你知道让大家头很痛的一个奶奶，因为她是检举达人，可能会很麻烦，所以可能比如说区公所啊之类的人就觉得说哦都不想跟她面对面，不想遇到她，不想服务她。结果有一天她跟区公所一个男的就 那男就觉得说，好，你们大家都这么怕他，我有方法可以治他。可是就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要教这个奶奶英文了。一开始感觉前面是很好笑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奶奶她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她要学英文呢？学英文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好像不能破梗她的理由，就是我一听到那个理由就那这部片不就是前面会笑得很开心，后面会哭得很惨的一部片吗？为了不爆雷，如果你想知道奶奶为什么要学英文，你可以去看看这一部《花样奶奶秀英文》。 今天要是握手，我就永远走不出去了，好不好？我们用眼神。 谁说下不了微风，不愿重伤。 不要打扰他好了，来自苏打绿的频率。 到韩国电影就很巧，少伟哥跟我分享这个花样奶奶秀英文，然后这周我刚好有看到一部新片，是韩国片，叫做《最后的礼物》，就是你看那个剧情就觉得说摆明就是要你去电影院哭一下的，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有一对兄妹嘛，就反正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爷爷在带他们，就看那个爷爷很辛苦在那边赚钱，可能假设好了，就洗一个盘子啊，100块、200块、300块、400块，然后都慢慢累积。可是呢，到玩具店要买一个很酷的玩具送孙子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玩具可能要就是4800，天哪，他要洗几个盘子，他可能根本就付不起，所以都没有办法满足那个孙子的欲望，所以孙子就很皮呀，就很闹啊，捂耳朵啊，不听爷爷讲话啊。那也有人跟爷爷说，哎呀，他这么皮，就是也不是爷爷的错，他也许需要的真的是爸爸妈妈陪在他身边。我记得预告有一幕就阿公你干嘛，他就是好像在远方看着他的孙子，或是他一个人默默在角落说，难道爷爷就不行吗？就爷爷很努力付出爱，想要让他可能有满满的安全感，但是就是你知道 小朋友当然不知道那么多啊。但我不知道这个片名最后的礼物到底是什么，是爷爷送孙子最后一份礼物，听到最后两个字就觉得很可怕、罗志祥再加上了杨丞琳的《王建王》。小佳要来推荐电影了，他想要推荐一部电影叫做《人生无限露营车》，就是一对80岁的老夫妻，他知道太太罹患癌症之后，然后丈夫得到了阿兹海默症，就两个人都生病了，两个人决定好，我们要去旅行，我们要去冒险。 I need some shelter of my own protection, baby. Be with myself in center, clarity, peace, serenity. I hope you know.Take the baby steps till I'm full grown, full grown. Fairy tales don't always have a happy ending, do they? And I foresee the dark ahead if I stay. I hope you know, I hope you know. I'm gonna make you like a child misses their blanket. But I've gotta get a move on with my life. It's time to be a big girl. Valentine. Yes, you can hold my hand if you want to. Cause I wanna hold you too. We'll be playmates and lovers and share our secret worlds. But it's time for me to go home. It's getting late, dark outside.To be with myself and center clarity, peace, serenity. Big girl, don't cry. Don't cry, don't cry, don't cry. 不知不觉呢，我已经到了会收到一些很奇怪邀约的时候了。没想到我朋友传了一张照片给我，这个照片上面的 title 是这样讲的：都会男女邂逅527，我们爱在一起。什么东西？他居然发了一个联谊活动给我，他说这个是都会男女专属的交友活动，还限定都会的意思是什么，都会男女，然后这个活动是邀请函是发给女生的，为什么没有发给男生呢？因为这个活动是要收到邀请函的女生请你携带你认识的优质男性来参加。哇，感觉这个稀办条件好像会很有可能引战的感觉。第一个非常直白就说了，我们要颜值加。第二个也蛮过分的，175以上。哇，但重点还是你带的朋友要是单身，所以这就是一个女孩们互相交换你身边优质却你觉得优质却又单身的男性这样。我对我刚刚的笑声有点失礼，道歉。有个疑惑哎，就说这个邀请函就是开了很多可能对于单身男性的条件，那他怎么没有说他发的邀请函发给女生还有设什么条件呢？嗯， 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谢谢。 可是我朋友发这个邀请给我说，欢迎你来参加，因为你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女孩。讲这种话只是让我想，让杰想翻白眼。但重点是我身边， 我刚刚在想一下，我身边真的是没有，不是没有优质男性，是没有单身男性哎。歌曲呢是来自于江宇轩的《带我去月球》。很多人都说，哎，如果那个人真的那么优质、那么棒的话，他还会需要联谊吗？他还会单身吗？可是我相信，哎，我相信有一些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单身。我不是影射我自己，我是说真的，蛮多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也是很无奈、苦恼啊。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2018桃园摇滚绕境开跑喽！6月9日龙潭运动公园，董事长乐团、血肉果汁机、Trash、神棍、30万年老虎钳等7组乐团接力开唱。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唉，孩子越长越大，沟通却越来越难。 来一口幸福甜甜圈吧。 如何帮助孩子处理情绪和压力，真是一大难题呀。 那幸福甜甜圈， 这是什么啊？ 幸福甜甜圈亲子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活动与分享，让你轻松面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把幸福圈在一起。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网站。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不想白白浪费暑假，只想出去玩吗？而且又想一边旅行一边学习吗？没问题，旅读中国杂志通通帮你规划好，带你去浙江学木雕看建筑，到横店学拍电影，在北京学新创看文艺，来义乌学淘宝电商及批货。有趣又实用的暑期限量团只在旅读中国，让你大开眼界。现在就报名，快上网搜寻创意放暑假。 当吉他遇上电光，全新詹姆斯贝。全英音乐奖、格莱美奖的肯定，詹姆斯贝2018创作专辑《电光》首批加赠官方明信片组，环球。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魏佳莹。如果想知道我的相关讯息的话，欢迎搜寻我的脸书，你只要打字打魏佳莹，三国志魏蜀吴的魏，嘉义的嘉，晶莹剔透的莹，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那如果要搜寻 Instagram 的话，就搜寻 ARROWWEI。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是什么夺走太阳》。 想着那些年想飞到天上，街上在发光，那铁灯笼的时光，还没长大的手掌。 3:53，在我们的飞碟快红心魏佳莹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声拜拜了。Ending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 你好棒， 你好棒，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跟你说声拜拜喽。 喜欢我吧，喜欢我的红头发，你喜欢。 上，风吹得我好想，想着那些年少能飞到天上，街上在发光那提灯笼的时光，还没长大的手掌，我好想好想像这样轻轻唱，不做任何设想，想到什么就唱，想起你的脸庞那温柔的眼光，逐渐斑驳的砖墙，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样子吧，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红头发，你喜欢我吧，我有坚强和善良，桌上有100块我也不会偷走它，我深爱着你，其实你不知道啊，我深爱着你，也从来没对你讲，多希望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让你知道有我在，其实真的还不错吧。 全主打。 在爱情动物园中，你是哪一种动物呢？这个春天，我们告别单身动物园，迎接小球庄娟英。 和秋天妥协，归根的落叶，海洋的鲸鱼，恨的频率，谁听见？见路的爱恋，骆驼在沙漠里头孤单，看不见北方。 小球庄娟英最新单曲《单身动物园》， 告别单身动物园，慢慢用爱将我包围，要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能划清爱的范围？告别单身动物园。牵手出新人气味，原来我有了你就已经完美无缺。大象的温柔，蕴藏的智慧，蝴蝶的纷飞，斑马依它长蓝天，狮子爬着水路，为熊抱着舒适面，今夜人有月光照亮着这个单身动物园，告别单身动物园，慢慢用爱将我包围，要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能划清爱的范围，告别单身动物园，都要属于你的气味，原来你爱上我早已经不知不觉，原来我有了你就已经完美。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如史诗电影般的荡气回肠，相遇在半生缘的华丽中场。华晨宇作曲，莫文蔚2018全新专辑，撼动乐坛合作，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Sony Music。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晓东，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请不要不要再让我